里招人迷，你像梅花的年年绿，看到了梅兰就想到你，梅兰 梅兰 我爱你，你像兰花的招人迷，你像梅花的年年绿，看到了梅兰就想到你，我要永远地爱护你，因为你梅兰有气息，我要永远地伴着你，今生今世永在一起， 梅兰 梅兰我爱你，你像兰花的招人迷，你像梅花的年年绿，看到了梅兰就想到你，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家有一瓶好空气，老人孩子在家都能闻到清新的气息。嗯、 一瓶好空气， 我家有一瓶好空气，老人孩子在家都能闻到清新的气息。 为什么？ 百度搜索天空雾霾空气的味道，6021-9900，6021-9900。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出的苦，没有结不成的缘。

这样害自己为难着你。 九六九微笑提示，提示。 很多人在买了 SUV 之后呢，就会考虑想要买一台轿车。那很多人在买了轿车之后，又会想要换一台 SUV。不知道生活当中你会有这样的纠结吗？九六九微笑提示，我是周周。经常有车友呢在后台提问说，到底应该怎么选车？同是轿车呢，其实还可以给你一点建议。但是如果摆一台 SUV 和轿车让我选，我还真的给不了你什么建议。但是接下来的一些道理，我想不管你开哪种车，都非常的适用。首先选车呢，不要过分的追求大空间。国人买车都非常喜欢买大空间的车，但是买一台大空间，一年到头你又有几次可以把车辆塞满呢？相反，大空间意味着油耗非常的高，为了用不了几次的大空间付出长期持续的高油耗，这个代价未免有一点大。而且空间大的车往往操控性越差，就会失去很多驾驶的乐趣。网上呢曾经看到过一些调查，说二次购车的时候，消费者对于空间这个购车因素的关注从第二下降到了第四位，这也就足以证明了空间大其实并不是适用于所有人。其次，在购车方面，保值远远比优惠要更重要。车这种大件的商品价格呢，对于中国大部分的家庭来说并不是无关痛痒的，所以很多人买车呢也希望优惠越多越好。但是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相信大家都很明白，假如因为优惠选择了一款质量不怎么好的车，不但自己开着糟心，将来换车还卖不出什么价钱，到头来反而是得不偿失了。所以在购车方面呢，希望大家能够理性消费，按照需求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车是最好不过的了。来关注生活方面，羽绒服是冬天保暖的最佳伴侣，但是厚重的羽绒服往往非常不容易清洗。今天的微笑提示同样要推荐给大家在家轻松清洗羽绒服又省时又方便的方法。清洁羽绒服的神器呢是白醋，白醋不仅可以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最关键的是醋酸能够中和偏碱性的洗涤剂产品，不伤衣物，还能够使羽绒更加蓬松。具体的方法呢也非常的简单，就是将白醋和洗衣液按照1:1的比例去混合，然后加入少量的清水稀释之后喷洒在羽绒服的表面，用干净的毛巾擦拭污渍即可。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九六九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不禁看看我的天空里，这一点事都不懂的忧郁。

全家去赤峰，愉快又轻松。自驾详询0105175-1969。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喜欢孩子。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你必信不断，今晚再通电，一次一愿，一语一句还痴痴，仿佛体贴至我心，仍然失眠。原来友情全是你手段，也心乱，他知我跟你自制应斗志，他必靠近你早晚陪身边，重复所得到一片的谎言，何以我又自在受伤中爱恋缠绵多年，无非一丝幻想，爱恋从头开始，重复所得到古老的谎言，何以我又自在受伤受骗，无非心相信真爱话保存，无非不相信心爱的你人已变，为何情人你必信不断，今晚再通电，一字一愿一语一句还痴痴，仿佛体贴至我心仍然失眠，原来友情全是你手段，他与我也心乱，他知我跟你此际应斗志，他必靠近你早晚陪身边，重复所得到一片的谎言，何以我又自在受伤受骗，无非心中爱恋缠绵多年，无非一丝幻想爱恋从头开始，重复所得到古老的谎言， 心相信真爱和保住，无非不相信心爱的你人已变。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